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哎，眼瞅着进入12月哈，还有不到一个月新的一年就结束了。 哎， 对于2022年，可能很多部门很多工作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比如 提前打算打算明年的工作。 哎，比如我们大城小事， 哎，明年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能说吗？制作人 能说吧。 那我就官宣一下了。 你官宣一下 明年我们大城小事呢，下午4:20到6:00依旧会陪伴着大家，但是上午呢，我们也开辟出来了一个全新的时段，在10:20到11:50的时候，也会这个陪伴着大家一起聊聊天儿。 大城小事的上午版，所以呢，一天当中就有既有上午版。也有下午版， 还有周末版，太充实了， 所以陪着大家哈。当然了，新年新的一些准备工作开始准备，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小插曲。你比如说昨天晚上8点，故宫博物院2022年年票开售之后， 人家这也算是官宣， 也官宣哈。但是因为架不住买票的人特别多啊，这个因为购票人数太多，超出了系统承载的能力，导致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 大家太热情了， 翻译成流行词就是贪了。 贪了，当然也很正常，不仅是抢故宫的票贪，什么票都贪。 对对对，网站贪了闲子了。 能这么用吗？ 反正总之是当时因为技术故障，因为说实话啊，故宫我们每次去，要说个实在话，真心话啊，在全国各地的这种旅游景点当中，我始终认为，个人认为，故宫的门票真是相比较而言非常便宜。 几十块钱嘛。 哎，所以 40还是60来着。 也淡季和旺季不一样。 不太一样。 哎，不太一样。但是你有时候动辄去一些地方，动不动100多块钱的门票。 好几百。 故宫才卖多少钱？我一直是这么说的啊。所以人家还推出了一个年票，就是买完了之后，当然有次数哈， 应该是10次的限制。哎， 故宫随即发布了年票紧急停售的一个公告。不是昨天晚上当时那网站出现技术故障了吗？今天上午呢，故宫发布了年票恢复销售的公告，说这个年票在今天的11:30恢复销售。今天早上起来8点啊，市民郑先生再次打开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发现昨天晚上被紧急停售的故宫年票又有了购买端口。但是他呢点击购买年票的时候却显示无年票可售。当时据说一共是发售50000张年票，所以郑先生有点纳闷，说这个50000张年票就这么卖完了吗？不是说恢复销售时间会另行公告吗？这悄悄的又开卖是什么操作呀？ 这就是一脸蒙圈呀。 哎，郑先生看到这个结果确实有点傻哈。昨天晚上他也是提前上好闹钟，蹲守着抢票，却在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号和故宫博物院售票网同时遭遇了系统崩溃的情况。在看到故宫随后发布的紧急停售公告和恢复销售时间另行通知之后啊，他也就是放心的睡了。没想到一觉醒来却显示无票可售了。 嗨， 市民江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早上起上班的时候，她没时间，等着空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有朋友在6点左右就买到了年票。 今天早上6点， 哎，看网上大家分享买到年票的时候，都是一大早6、7点买到的，所以这半夜等大家都睡了，是重新又开票了吗？这难道是一波饥饿营销吗？哎，反正江女士有些不得乐意哈， 觉得应该起码重新售票的时候通知一下大家， 哎， 是不是？ 那么今天呢，记者在8:25点开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的时候，发现年票购票系统已经恢复了，但是显示呢无年票可售。而故宫博物院售票网站虽然系统恢复，但是点击年票端口 跳转页面之后也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操作的一些内容。今天9:04，故宫博物院在其官微发布了关于年票恢复销售的公告，说经过排查修复，那么故宫年票呢销售系统已经完成修复了，对已经发现的网络攻击也加强了安全防范，年票呢将在今天11:30恢复销售，这是今儿早上说的哈。对此呢，有些半夜哈，当时算是非常幸运的买到票的观众还有点忐忑呢，我买的这个票还算数吗？ 这确实是一问题。人昨天晚上那些幸运的朋友抢到故宫年票的，现在还算数吗？在这50,000张票里面吗？ 应该算吧。 我觉得以官方公布 为准 是吧？大家及时关注一下故宫博物院，可能后续还会发一些新的公告，大家来这个看一看自己这个年票到底抢没抢成。 是，我是知道美哲是非常喜欢去故宫的，他在故宫也拍了一些专题，而且 拍了一些 vlog。VLOG 视频日记 啊，视频日记，反正因为你别说，就咱先不说拍的如何， 我是去拍视频了，你不说我拍的如何，那您说什么？ 就是那个图像啊，就是他那个美美的那个妆，还真是相当不错。 那不是我的功劳 啊，那是 美颜相机的功劳。 红墙加黄瓦，透着有那么种中国美的那种感觉在， 再加上我的唇红齿白。是不是还是一副比较美丽的图景？ 顺杆就往上爬， 不太谦虚吧？ 当然了，这个美哲愿意去。我每年其实原来是，当然现在有小孩哈，就是原来是我每年必去一次，至少一次。然后珍宝馆、钟表馆也要，因为便宜嘛，20块钱我记得好像是 10块钱吗？ 10块钱那么便宜？ 是10块钱一个馆还是？ 反正就总之很便宜，所以我特别愿意去故宫。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您一共去过几次故宫？每次去故宫是什么样的原因？ 在什么时候去的？春天啊，冬天啊，夏天呀、看到了哪些特别难忘的藏品哈？有什么样的感受？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对，您是自己一人去的，还是跟家人一块去的？是外地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来了，您带着参观的？还是对里边的展品特别情有独钟的？ 是自由行啊，还是跟团游啊？都可以说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去过几次故宫。另外呢，年票啊，这个像故宫发售年票了，像各种各样的年票，什么公园年票然后 还有北京博物馆年票， 博物馆年票，就是这个类型的年票，您有哪个？都可以和我们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我看到我们朋友还真有抢着故宫年票的， 是吗？ 雨欣给我们发来一张图，今天中午吧，11:52的时候收到了故宫博物院以短信这个年票支付成功，订单号是什么什么这个直接带着身份证原件去检票就可以了， 真好， 真是幸运的一位朋友啊！ 哎呦，所以你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可能抢着票了哈，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当然，对我们节目表示喜欢，可以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下角点赞，是吧？不喜欢就别点，喜欢多点。 不喜欢我们争取让大家喜欢。 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来说说故宫年票的事儿。这年票这么抢手，那到底是谁在抢故宫的年票？作为生活在北京的人，这一年又能去几次故宫呢？咱北京新闻广播也是制作了一个小专题，采访我们的听友哈。北京新闻广播的听友小吴是一位故宫的忠实粉丝。去年啊，在大家还不怎么关注年票的时候，他就买了故宫的年票，而且啊，人家还不错。一年去了8次， 哎呦！ 你看，像今年冬天下初雪的时候，他还专门去故宫进宫赏雪了一番， 待遇不错。 拍了一组照片，特别有氛围感。每次到故宫呢，无论是专程去看展览，还是天气不错随便逛逛，小吴的手机计步软件都能突破20,000步。这故宫里头太大了哈，能逛的地方太多了。但是啊，他乐此不疲。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爱好者，他觉着故宫是常看常新，每次去都有新感觉， 那是 都能发现意外之美。 不是当时有一说法吗？说皇上在他们家不见得把所有屋子都转一遍。 那倒真是哈。 故宫一共有多少间房？ 不知道，这也不敢瞎说。多少间呢？ 9999间半。 哦， 是吧？ 好像有这么一说法。 还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啊。反正我知道那三大殿不就行了吗？ 行，你继续说。 说哪儿了？ 说人小吴逛故宫、觉得特别好哈。小吴说，而且你不觉得进了宫、就像穿越回了过去吗？ 哎呦， 当记者询问他为什么想要回到过去的时候、 嗯、 小吴也回答说呀，回到过去意味着我可以暂时和现实生活隔离，这也是故宫的美感所在。 999间半 啊，999间半， 我觉得不到9000，10000间房、那太多了。那个， 这还是听听大家这个，或者你现在查一查。 我怎么觉得你 带跑小朋友， 是你带跑了我。明明我本来想说900，你直接就上了9000了。 是你先说的9000，我才说的900。咱俩争这也没什么意义，是吧？啊，另外呢，这故宫年票的忠实拥趸啊，也有很多摄影爱好者。 哎， 在这各个摄影群当中，大家就经常商量着什么时间咱去故宫拍拍景色、你看春天的时候呢，有满树的玉兰海棠；夏天的时候，故宫猫咪在宫里慵懒着打着盹儿， 那说都是玉猫， 哎，玉猫，公猫哈， 玉猫就行了，你不要转词儿。 我是宫廷的宫，哎呀，这广播就存在这问题啊，也有母猫可能。我要说的宫，不管是公猫还是母猫，进了宫它都是宫廷的猫，简称宫猫，这样够。够严谨吗？ 我发现你这个自创词汇，行，说吧。 哎呀，秋天 啊， 秋天看这火红的柿子。挂上了枝头，冬天一下雪呢，故宫更是从北京变成了北平、 哎、 是一典型的打卡地。 是， 而且现在好多小姐姐长得特漂亮、 嗯、 穿着古装啊汉服啊、 嗯、 到传统的旅游景区拍照、 嗯、 也成了一种新的潮流。 照着美哲的说法，进去的女性啊、 也都穿越了，都叫小主， 不叫宫女啦。 为什么叫宫女？当宫女也行、当小主不是更有份儿？ 这不是都是宫字辈的吗？ 这进了宫的女子简称宫女，你这不太对吧？ 这相当不对啊，所以你那个更不对。 对对，不对不对啊，我说的是玉猫啊，玉猫。在这故宫啊，大家经常能够看到摄影师给穿着清朝服饰和其他朝代传统服饰的大人和小朋友拍照。 嗯， 像什么摄影爱好者呀、专业人像摄影师啊，他们对故宫年票的需求还是非常明显的。 哎、 这想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有个年票还是比较方便。 嗯， 当然，咱北京新闻广播还有其他的听友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零号啊，这位朋友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今年38岁的他。回忆起来啊，从小到大至今去故宫没超过10次， 这要买年票就亏了， 有点亏、 嗯、 去年啊，他还是趁着疫情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限流了嘛，是吧，人比较少，带着孩子去过一次。但是今年啊可不一样，他对故宫的年票是志在必得，而且在早上5点终于抢着了啊。购买故宫年票他的理由也很充分，随着现在双减政策落地，身在北京带着孩子去深度逛逛挺好的，而且现在啊小朋友还免费，这样我只买大人的票就行了。 哎， 故宫年票去年发布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引起这么广泛的关注。 嗯， 那今年啊经过早前的宣传，很多人也提前得到了消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年票的抢购。江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最看重的就是买了年票无需预约，可以随时去故宫逛逛。 嗯， 而且啊买了年票就跟健身房充钱了一样， 嗨， 这也许也就能多敦促自己去几次啊。 哎，这个健身房也有可能充了钱一次不去， 这是也有可能、 嗯、 但起码这钱先花出去是不是就稍微有那么一些动力了呢？咱说今年的故宫年票限售50000张，它也是分两种啊、 嗯、 一种是全价300块的，还有半价150块钱的，两种每年限用10次，适用的范围呢不包含珍宝馆、钟表馆。日前啊这个日常前往也是不需要预约，但是如果参观其他的专题展览还是需要提前网上预约的。 嗯， 当然咱的听友们特别聪明，大家也算了一道数学题。 哎呦， 如果是全价年票300块钱的话、 嗯、 那相比旺季60、淡季40块钱的单次故宫门票，全年至少要去5回以上才能值回票价。 哎呀，要说六十，旺季六十，淡季 四十， 这门票价格真的是相当便宜， 哎， 是吧？ 其实性价比真的挺高的哈。 哎， 孟女士昨天晚上也是加入了抢票大军，但是一番操作不成之后，她就决定放弃了。 嗯， 今天早上啊，她又打了打算盘，觉着自己不可能一年去那么多次故宫，这系统崩溃可能也劝退了她，也劝退了一些像孟女士同样的朋友哈。大家觉得还是把机会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吧。当然也有冲动购票、激情下单的朋友后悔了。比如说有人呢就在网上发问，关心这购买的年票我买了之后我能退吗？ 啊， 当然根据人家故宫年票的销售规则，年票是每人限购一张， 嗯， 每年限用十次，不支持变更使用人。 嗯， 也比如说我抢着这年票我转让给李凯老师， 嗯， 李凯老师也进不去啊， 哎， 人家是凭身份证是不是， 嗯， 一经使用也不予退票。那要是没使用的年票，我能不能直接退票呢？不少网友也表示，好像目前还没找到退票的窗口。所以这个啊，故宫的年票到底值不值？很多听友也表示，如果兴趣浓厚，就可以值回票价。就像100块钱北京的公园年卡，去两次颐和园，再去两次动物园， 嗯， 再去两次天坛， 嗯， 听听大城小事，这不就回本了吗？ 咱还刷年票呢。 咱还刷年票呢？ 咱不刷呀，听大城小事怎么就回本了呢？ 不是，我是天坛里不是很多朋友在听大城小事吗？ 啊，嗨， 哎呀，真是， 哎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想说，故宫的年票发售呢，也确实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啊。 嗯， 其实说实话，北京人去故宫，尤其是我觉得住在二环里的人去的次数呢，真的不是特别多。 哎， 啊，有的时候赶上机会就去，反正您自己掂量。从财经角度来说，就尤其像美哲这样的比较那个算计清楚的哈。得去5回才值回300块钱， 至少5回哈， 哎， 咱都按照旺季60块钱来算， 啊。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当天，比如那赶上哪天北京下大雪， 嗯， 你要是想去故宫里边拍雪景， 够呛能抢着票啊， 哎， 所以有个年票可能就会更方便一些， 没错， 尤其是这些摄影爱好者吧， 嗯。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故宫年票。您这个不是您手里边有年票吗？ 嗯， 您一共去过几次故宫，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哎，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哈。50后阿姨说，我目前啊有老年证在手，去公园玩不花钱。我退休之后认认真真的去逛了一回故宫，也是这个季节去的，我觉得故宫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哎， 还可以逛逛钟表馆等等。 嗯， 红墙琉璃瓦不是一般的美呀。 是，然后呢爽童说，我去过15次故宫，我有北京动物园的年票。 嗯， 动物园还有专门年票呢， 不知道啊， 就是公园年票吧。 你要说来北京这么多年，北京动物园我还一次都没去过。 哦，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山，狮子还老虎的那个山， 狮虎山，还有猴山。 猴山，啊， 你喜欢哪个？ 嗯，猴山吧。怎么了您笑什么呀？ 没有，就是比较灵动，跟你的性格很像， 比较活泼。 嗯， 比较可爱。 哎， 比较机智， 也打架， 还爱吃香蕉。 红果说，从小学就开始去故宫了，到现在怎么着也得有10几回了。 嗯，哎，挺好的哈。Naughty 也说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啊，我去了一次故宫，早上8点半就进宫了，下午3点钟出来的，从南逛到北，从东逛到西，看了一个遍， 嗯， 什么珍宝馆呀、钟表馆全转了一圈，我太喜欢那儿的珍宝和钟表了。 哎， 今年呢，今天啊，就一直犹豫。要不要买个年票？ 嗯， 下午1点半的时候，终于年票发售完毕了，我也不用犹豫了。 嗯， 看来人家是没抢上， 没抢上是吧？ 下午1点半，估计真的够呛了。当然，人家这公园年票也都有，绝对是充分利用。 啊， 今年去了2次北海公园，从早上9点钟的万里无云到10点钟的乱云飞渡， 嗯， 爽极了。 哎呦， 午饭后又去了一次北海，蓝天白云、碧水白塔，还有飞来飞去的飞机穿白塔而过，很美。 飞来飞去的飞机 是不是正好有航线是飞到那个？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啊！那我不知道啊， 相当不可能， 是不是鸟啊？ 相当不可能啊！ 不知道。 然后有两个跟我们大城小事密切相关的留言，不知道真的假的。 啊， 一个呢是相望江湖说的，得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又瘫了，进不去了。 哟，那大家可以试试啊。 应该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 咱聊天室虽然人气很旺，也不至于吧？ 嗯， 肯定没人故宫年票。 要什么时候咱们的聊天室瘫了， 啊， 就说明我们这人气的确挺旺的。 兴许咱俩是有人摔门出去了。 那不能，这种场景不会出现。 Morris 说：“大城小事的年票算不算？” 嗯， 问问制作人， 咱节目多实惠，免费收听， 免费收听， 不光免费还能挣钱，万一 还能抽奖呢。 对，您抽抽奖，万一中个6毛6、1块5的，是吧？ 哎、 啊， 跟大家说说怎么抽奖啊？ 怎么抽啊？ 您可以下载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您进来之后啊，右边有一小红包的形状，您可以试着抽抽奖。 嗯， 但这抽奖是有前提的，您要不就是连续收听多少分钟， 嗯， 要不就是您的留言被加精，也可以得到额外的抽奖机会。 哎、全凭运气啊！有人吧，就是属于那个手特壮的那个， 嗯、 像我旁边那美哲，经常这一年中午饭全包圆了，是吧？ 那倒真不至于，而且我好久没有中过奖， 是吧？我倒是刚刚中一次， 哎，1块钱嘛， 这一年也就是中这么几回。 行，今天晚上的晚饭您包圆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去过多少次故宫？您手里边有什么样的年卡、年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落日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一年四季北京城啊，其实都有各时候的美。 嗯， 你比如说今年开春的时候，当年美哲啊到处拍樱花去。 当年是哪年？ 今年， 今年吗？ 啊，然后那个什么，我们单位旁边那个 有一饭店 、 饭店里种了2棵八重樱。 八重樱，对。然后后来又去那个 奥森公园， 哎， 但是那不是樱花 啊， 我拍的是桃花。 桃花啊， 嗯， 其实北京要说拍樱花拍最好的地儿哈，之一 玉渊潭 、哎。但是玉渊潭的樱花是几月份开呢？ 4月份。差不多吧， 差不多哈。位于北京地铁16号线中段的玉渊潭东门站计划在年底开通。 嗯， 那么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调试阶段，这两天呢这座车站第一次全景亮相了。要说看樱花从这儿去最方便，当然现如今在这个站里边您可以一年四季每个月都能看到樱花。 是什么个情况？ 就是叫云似霞的玉渊潭樱花已经，当然叫开，它就是那设计的非常漂亮， 嗯 啊，就是非常的好看。 哦， 玉渊潭东门站呢位于海淀区和西城区的交界处，月坛南街和三里河路的交叉路口。车站呢是南北向布置，地下一层是站厅啊，地下二层是站台。玉渊潭东门站因为临近玉渊潭公园，所以地铁建设者就把玉渊潭的樱花送进了地铁站里边。 先说说这是真的樱花啊， 哎、 还是樱花装饰品呢、啊？ 你这好看的樱花装饰品 哦， 和樱花的画、哦。 您给我们说说。 一进车站里边，满眼都是樱花、 嗯， 如同畅游花海。这个站厅层、人行通道的屋顶是大朵大朵的樱花，或浅粉或紫色。扶梯和楼梯顶部的屋顶是那种半圆形的穹顶，蓝色背景之下，枝枝樱花探出黄色的琉璃屋顶屋檐，开得非常的绚烂。 嗯， 站厅至站台扶梯侧面的墙壁上也用那个艺术玻璃进行装饰。 嗯， 这上面呢是主题为落英缤纷的玻璃刻绘，表现落英时节花瓣漫天飞舞的景色。 哎，这听着就特别美、啊、 听着就特别美哈、啊、花开时如云似霞，花落时落英缤纷，樱花将车站装点的格外温馨，让乘客走进车站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那当然了，您冬天去也一样、 嗯， 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是吧？站台地面呢，墙面大理石是整洁明亮，站台层的这个装饰中，中式的造型吊灯，整个车站呢是非常的敞亮、美丽大方。 哎， 据人家建设方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这16号线北段啊，就是北安河到西苑段，全长呢是20公里，10座车站已经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通了。2020年年底呢，北起西苑站南至甘家口站的16号中段也正式开通了，而且呢和北段贯通运营。那么玉渊潭东门站是计划2021年，也就是今年底开通运营。 嗯。 也就这个月呗， 哎， 对吧？开通之后将极大方便周边的居民呢、啊，还有包括那一片机关企事业单位 啊，他们特别多，通勤非常方便，并且为大量春季赏樱花、秋季赏银杏的游客创造更好的出行条件。 哎，特别好啊！一个是咱们北京地铁建设速度越来越快，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咱们北京一贯地铁建设当中的一个优势，就不同的站，它会根据那个附近的一些地标建筑啊、一些景观，来做相应的装饰。你比如这个是在玉渊潭公园旁边，所以人家地铁站就是以樱花为主题进行了各种各样。这样的装饰打造，我觉得下一步啊，大胆的畅想一下，我觉得整个站厅当中还可以喷点樱花味的香水什么呢，你这一进去呢，不仅能看见樱花，还能闻到樱花的香味， 就那种 多浪漫。 早高峰的时候，就这个 就被人味给淹了是吗？ 什么叫人味？你这 就是被大家那个勤劳的汗水味。 早高峰不是，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就是总之哈，就是人多的时候顾不住这个，啊，这当年现在我们随着文明社会越来越好，早年间呢，地铁站里边还有什么煎饼，不是什么包子味儿，啊，什么鸡蛋灌饼的味儿。现在当然在地铁里边吃东西是违规行为哈， 对对对，不让在地铁站吃东西。但是现在地铁站不是试点开了便利店吗？大家买完包子什么的，您得拿出去吃。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真的挺好，北京的地铁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方便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几次故宫，您手里边有哪儿的年卡年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再来跟大家说一事儿哈，11月30号的时候，丰台区龙源飞扬羽毛球馆里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个男子啊，在打完球之后突然晕倒在地，热心的球友和场馆的工作人员及时施以心肺复苏术，而且使用了一个设备，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 AED 体外除颤设备，进行了体外除颤工作，使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怎么回事呢？当天晚上8:35，有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在球馆当中激战正酣。其中啊，一名男球友在激战了几个回合之后回到座椅上休息，就在这个档口啊，突然晕倒了。快来人呐，有人晕倒啦。 哎呦呦呦呀， 这球友的呼救声就引起了球场上张翠霞的注意。 嗯， 张翠霞把球拍一扔冲了过来，看见躺在地上的男子已经处在昏迷的状态了，他就初步判断呀，这有可能是发生了心脏骤停。张翠霞说，我学过急救，让我来试试。丝毫没有迟疑，开始对男子进行胸外按压，同时呢，一边让球友拨打120急救电话，一边让场馆的工作人员赶紧拿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随后呢，张翠霞和场馆的工作人员谢玲美轮番实施了心肺复苏。在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之后，谢玲美也是把这个电极贴到患病男子的胸部，先后进行了两次除颤，这男子终于有了反应。连续胸外按压3分钟之后，男子逐渐恢复了意识。10分钟之后，120救护车也是顺利抵达了现场，把这位男子送到医院进一步的抢救。这个张翠霞说，我之前啊参加过红十字的急救培训，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实践啊，第一次救人，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有点紧张，但是通过这件事儿呢，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够普及一下急救的知识，加大力度来推广 AED 的使用方法，说不定您的举手之劳就能挽回一条生命。 哎，这个 AED 哈，其实说白了就跟那个傻瓜相机，你使过傻瓜相机吗？ 就是操作还是挺简单的，而且那个 AED 体外除颤仪，它其实底下会有那个使用说明。 它不光有署名说明，还能语音告诉你接下来干什么 的。它会先对这个伤者的情况、病人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然后指导您下一步该怎么做，下一步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呢，可以去学习一些这些相关知识。当然了，像心肺复苏这样的，还是找专业的像急救人员去学习一下，因为这个确实。需要一定的，比如说你按压的速度、 深度 ，都会有要求。但是看得出来，我们的 AED 的这个普及率越来越多了哈。原来说这个什么地铁里边没有，现在地铁里边也有了，包括像羽毛球馆这样容易发生高危的这些地方， 还有地铁站呢， 哎， 是吧？ 都有哈，挺好。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几次故宫，您有哪儿的年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有活力说，我一共去过5次故宫，去年10月份的时候，社区组织我们志愿者游览了一 一下故宫。不过当时啊，时间比较紧， 嗯、 走马观花的转了一圈， 哎， 这集体游可能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哈、啊 嗯。 我觉得有机会您可以自己买票再进去好好 看一看。哎，刺梅花陀是新朋友吧？ 啊， 说这个二环外的也不得老去啊，就是二环外的北京人也不太老去故宫、啊、 是吧？ 啊、说。 这个我之前听说过这么一说法、 啊、 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也未必真去故宫博物院打过卡、 嗯、是好多人就是去个一回两回、 嗯、 啊，他说我还是上小学的时候去呢，还喝北冰洋汽水呢 啊， 看建筑这个淡旺季有什么区别，帮忙给解释解释、 嗯、 啊，你觉得有什么区别？ 可能旺季的时候游客就会多一些，淡季的时候就少一些，这字面理解 啊。 但是去年年初爆发疫情之后、 嗯、 其实故宫采取了相当一段的限流措施、 嗯、 那个时候故宫的人是真的比较少。 故宫是这样，除了珍宝馆钟表馆这样的地方 额外要买票的。 你真是财迷主持人。大部分的时间您是在户外的。 嗯。 淡季的时候，冬天像这个季节就是淡季 啊，比较冷嘛， 特别冷。我呢是去年啊、今年春天的时候去了一次故宫，带着我们家孩子。故宫要待呢，像我就慢慢看，可能大半天。 嗯， 中间你要是我媳妇带了一个暖水壶 啊、 哦，然后你给孩子倒点水啊，你看他饿了之后吃点面包啊。冬天确实显得有点寒冷， 对、 嗯、啊，不像夏天，夏天的时候你喝点。说实话，喝个什么矿泉水带冰的都没事儿。 而且人家那儿还有那个故宫限定款的汽水 啊， 什么冰淇淋，就是故宫冰棍儿什么的、 啊。 这夏天吃点冷饮还行。 你不光财迷，还嘴馋。 那怎么了？这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吃，主要是为了拍照。 啊，拍照、啊。 你看刚才我看哪位朋友，红果姐，你看给我们发了三张故宫文创冰棍的图、 哎。对对对。 这后面是红的建筑， 哎、 前面是那个故宫屋顶上的小脊兽。 嗯啊，你还行，我怎么说你都不生气啊，脾气真好。 那个宰相肚里能撑船， 哎、是 大肚能容。 对对，这确实是事实。 这我肚也没那么大。 三爷不能走说，说六十多了，去过故宫了两回，老北京人、 嗯、 啊， 哎，也挺好的，是吧？ 请教我肚子说，去过两次故宫，第一次是和女性朋友，她去故宫呢，先去买故宫文创，然后呢打卡拍照、 哦， 一个小时就溜达完了。第二次呢，我自己去的，溜达了。一小天啊，小半天， 嗯， 故宫呢可以慢慢悠悠逛逛，挺好的、 哎。多说一句啊，其实我发现那个故宫文创，如果现场买的话，还得排队，就人比较多。其实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渠道都可以看。 哎， 嗯、 但是说实话，那文创您，就是反正我是每次都不去扎堆儿、 嗯， 我更愿意，因为我小时候故宫啊，开放的线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狭小就是中轴线，然后可能后边后花园两边的东西六宫呢开的也没那么多。 现在是开放的区域越来越 大，开放的区域越来越大了。然后呢，你可以虽然咱进不去吧，咱透过那玻璃可以看看里边的一些陈设， 啊、人家叫原状陈列， 是吧？你比如说你在三星堂门口、 嗯、 看看，哟，就这么点小屋子，皇上他是够小的呀，这个。 哎、包括他那有的那床 啊， 我都觉得那腿都伸不直。 那是你那这大个儿。 哎呀，反正也不知道这皇上在上面睡着，妃子上在上面睡，舒服舒服吧？ 你可能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你知道吗？ 后来我又想了想，可能那不是人家睡觉的床， 哦、 可能就是在那儿歪会儿。 哎， 对对对。 然后6750说一次都没去过呢，梦想还没实现，就没去过故宫。 嗯、哎，没事，有机会的时候哈、 哎， 您可以买张票进去好好看看， 嗯、好好看看哈。 啊，0800也说了，我有很多年票啊。故宫年票、市属公园年票、博物馆年票，我老伴儿就跟我说：“你干脆跟公园和博物馆过去得了。” 嗨， 这属于娇嗔 啊， 是 吗？特立独行的北京人说：“北京博物馆年票、公园年票，还有京津冀旅游年票，随时能玩。” 还有这产品呢？ 啊，有啊。 京津冀旅游年票、 啊、就是像什么清东陵啊什么的，我记得有。 那我觉得我特别需要一张京津冀旅游年票，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在冀嘛。在那个河北嘛、 啊、 河北省嘛 啊， 然后呢我也挺喜欢京和津 哦， 来一张京津冀年票、 嗯、 全都3D 啊，联动一下溜达了。 你活那么多，你能上哪玩去？ 所以就是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哎、 说说就得 是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说到故宫都各个时段有各个时段的美。那时花开说，我喜欢去故宫，已经记不清楚去了多少次故宫了、 嗯、 有的时候是自己去，有的时候呢是和家人一起去。说就像李凯说的哈，故宫的门票太便宜了， 这么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太值得去了，每一次都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我觉得人家定价就是这么低，可能也是鼓励更多的朋友愿意去走进博物馆看一看我们的文化瑰宝。包括人家故宫不是也说了吗，以后可能会对小朋友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这也是一大好事儿嘛，是吧， 大气嘛，对吧。 一级听友也说了，我们家就住在离故宫不太远，从小到大去过无数次了，故宫宏伟的建筑，精美绝伦的展品，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特别是雪后的美景，美到极致。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现代的人要是搬去宫里住，也不知道舒不舒服呀。 那是皇上他们家， 想 多了吧。 但是我觉得现在咱每一个居民的家里可能比皇上家要高级多了。 那是，皇上家有电视吗？皇上家就没电视，是不是？ 皇上家有空调吗？也没有空调， 啊， 就只能拿一大那个盆弄那冰冰窖嘛，是不 是？还是限制了你的想象力，我觉得。0800说，不同的季节都去啊，下雪天去，下雨天也去，去拍不同季节的景致。雪景、雨景、春季、夏季、秋季、冬季，故宫不能放下的爱。 呦， 你瞧瞧， 那人家有没有拍来图给我们欣赏欣赏？ 人家都在心里边了吧？ 看来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哎， 是不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故宫您去过多少次啊？然后呢，关于年票，您有哪儿的年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琴，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座城的景，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火是我鲜红的滑雪服，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全民健身激励我，我从雪山飞驰而下，映红寂静山谷。 冬天里的火是我冰场追逐的身影，跌倒站立旋转冲刺，为国争光的梦想让火越烧越旺。 冬天里的火是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红色和银色冰火相约，中国红和科技银激情飞扬。 冬天里的火是我们志愿者真挚的心愿，冬奥梦教会中国梦，我们愿做星星之火，照亮冰雪，温暖世界。 2022年北京冬奥之火点燃你和我。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去过几次故宫哈？另外关于年票，您有哪儿的年票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是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彩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们互动交流，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这嘴皮子不利索，怎么还？ 主要这个参与新闻广播的节目有点多，有的时候吧，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什么？哈哈，米太郎说我们家住在景山附近。去过故宫很多回了，上小学的时候有重要外宾要参观故宫，我们都要去故宫里边拔草，说上个世纪60年代还去故宫里边参观过什么这个泥塑展。 我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细节，就是之前有一次去逛故宫的时候，正好是人家一位专业导游接待的我们嘛。然后人家就说啊，在那个太和殿前面不是有地砖吗？有的地砖它就比较新，有的地砖呢就是破损不堪啊，走上去咯里咯哒的。那些咯里咯哒的地砖，那就真的是曾经的那些老地砖，从来没换过的，那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吹日晒呀、大家可以好好感受感受啊。 哎，作为一个财迷，不是财经节目主持人，金砖铺地，哪块砖是金子的呀？ 金砖铺地有这么一说吗？故宫博物院里啊，赶紧跟我说说呀，我也不敢干是吧。 然后呢，0800说我们单位在颐和园附近，兜里边揣着公园年票，下班之后从北门进去，在里边转一转散散心，再从东门出去坐车回家。 哎，不过疫情之后是不是那个故宫博物院的参观出入口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变化？我记得是 午门进， 对对对，南边进嘛。 啊， 出的话是从东华门出吗？现在？ 但是不是，东华门也出不去。 不是 啊，那个叫什么？就是景山那门，玄武门，那叫什么门？ 反正一出来，那条街上好多好吃的。 有好吃的呢？ 有肉饼啊，什么的呀？ 不是，你的观察点跟我不太一样。 因为一般我就是中午出来吃饭。 我一般情况下是看看到底是哪儿坐车去。 也行也行 啊，坐公交车嘛，那边不太好停车。 哎、嗯，2266说看见各式各样故宫藏的钟表，我就想起来一部纪录片 《哎、 我在故宫修文物》，里面说了各种各样的表，当然也记录了我们这个故宫文保科技部的一位老师王金老师哈。 这你熟啊？ 之前采访过王金老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周末活力派，哎，找一下往期的回放， 是 真的值得听。就是我们听听这些大国工匠他们一生的青春呢、啊 嗯， 都是献给了文物修复事业、 哎，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是吧？ 这期节目也是值得大家回放的。 行行行，夹带私货就夹带私货，快到年底了啊，也就不纠缠了。 中 KPI 金豆豆说，在北京40多年了哈，只去过一回故宫，一次长城。 嗯、 原先啊，一到节假日想去，想起那儿的客流量啊，就头疼 啊，人多。 对啊，后来人道少了，不是疫情了吗？哎呀，不用等错峰出行了，五一爬的长城，这不是六一去的故宫。 嗯，挺好哈、 啊。好像要是一个女性朋友，是不是三八妇女节那天还能便宜点？ 有这一说吗？ 我不记得了，我多多少少我这有一些类似的印象。 咱们明年这个三八妇女节的时候可以看看是不是有这样的政策、 嗯、 对吧。 哎， 特梅普说公园年票我也买过展览馆的一年套票，但是后来发现买了之后没时间去啊、 嗯、 就不再买了。还有图书馆的借书年卡也是这样。 哎， 这就跟咱办那个健身卡美发卡、 啊、 也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是吧？ 像我的公园年票也是买了之后没怎么用、 嗯、你还不是我呢。 哎呀，现在我干脆就不办了。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啊，说两条关于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收纳师、 嗯、 断舍离的事儿 啊。 精品这个精简物品，释放空间，重新审视自我，获得有掌控的生活。近来一种新型行业叫整理收纳，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什么小视频呐、短视频呐、小红书，已经开始火了。 嗯， 不少市民高价请收纳师来进行上门服务体验啊，这叫所谓混乱变整洁的神奇。也有不少人不惜花重金去参加有关收纳师的线上线下培训，谋求高薪的职位。然而真实情况却没有想象的看上去那么美。 嗯， 最近呢，家住大庆亦庄的李女士乔迁新居了，她当即也决定啊，请那收纳师上门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家的这些衣服。李女士呢，这个特别向往，说你看那视频里边叠成小方块的衣服，摆放整齐的鞋子，看上去挺美。 嗯， 然而经历了这次整理收纳之后啊，李女士表示再也不花钱请收纳师了。 啊，那看来是不太满意呀、 啊。哎，这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冤的头了 啊， 说来了俩收纳师，一个下午呢就整理了一个衣橱，衣服还没整理完呢，竟然收了2000块钱。收纳师走后啊，他感到家里边还是一片混乱。 这会不是磨洋工呢？ 哎呀，李女士跟记者详细讲述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啊！ 咱们听听。 她先是在网上搜索收纳师，出现了许多号称高品质收纳、全屋收纳的链接，然后呢，选了一个看上去比较正规的链接，点击进入网页，上面就弹出了对话框，要求李女士留下电话。这边刚写下电话，那边就有人打电话了，询问李女士：“您住哪儿啊？需要收纳的事项啊？”他们问我是全屋收纳还是只收衣橱，我说全屋吧。对方说每个小时150块钱，还说要派3名收纳师上门。 嗯， 我当时只是想把那个塑料箱子里边衣服啊挂到衣橱里边、 哦、 整理收纳的量并不大，就说要不然你派2名吧，还能为人家公司节省一个人力，是不是？ 嗯， 林女士介绍说，因为家中的刚刚装修啊，为了开荒曾经联系了3名保洁人员上门，当时一共来了3人，就说每小时90，3个人自带工具啊，花了一天清洁全屋，这才收了900块钱。当时感觉收纳整理应该更轻松，收费呢也应该更便宜，但是每小时150块钱吧，比想象多。 嗯， 但是还能接受 啊。 出乎意料的是，2名收纳师从当天下午3点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塑料箱子里边的衣服还没挂完呢。再看那衣橱里边，棉衣和单衣混着挂，男女衣物也没分类 呀。那这和我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看的人家高品质收纳师还是相当有差距的。 这还不如美哲收拾的干净的。 这确实是， 是吧？ 我起码还知道把冬天的衣服、夏天的衣服分着挂，是吧？ 哎哎哎， 你看现在人家好多收纳师、嗯，他不仅要按照什么那个服装的材质、啊 嗯、 季节给您分开挂，还要按照服装的颜色。 哦， 就是你摆成一片，你感觉就跟 特别好看 变色似的。 哎呀、 嗯， 反正当时呢，感觉心里边有点堵得慌，但是人家确实也干了大半天了。下午5点，这个收纳师要求订晚餐， 我就说就剩一点衣服了，还不如整理完了带他们去饭馆吃呢。于是先拿了牛奶啊、水果啊、糕点，让他们先垫垫肚子。没想到他们一直拖到晚上8点多还没干完呢。后来我果断叫停了。 哎， 李女士说呀，对方告诉他需要支付费用的时候，这才知道每小时150块钱啊，不是两名收纳师一共的费用，而是每名收纳师每小时的价格。 哦，就是150元杠、 啊 哎、每小时杠每人。 哎， 是这意思吧？ 你对杠这个那个那么使那么大劲儿干嘛呢？ 反正我不是杠精。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又在自己家里边，尽管对于收纳效果并不满意，李女士呢也只好忍气吞声了，支付了2000块钱收纳费。因为担心啊在家里边引发冲突，李女士直接结账之后就送两名收纳师离开了，说全当花钱买了个教训。 哎， 李女士说后来过了几天，对方又问剩余的活咱什么时候干呢，我就直接婉拒了。12月1号呢，记者辗转联系到了服务李女士家的两名收纳师。这两名收纳师回应说啊，第一，李女士他们家距离太远，亦庄呢，本来我们夜里边还应该收这个加收费用的， 嗯 啊，还有就是下班之后的打车的费用，也没敢管他多要。一名年龄比较大的收纳师跟记者说，他之前并不做收纳师，眼看收纳这个行业挺挣钱的，才转做这行。说实在的，要是别的收纳师，肯定给他磨时间呢，晚上6点以后。加收费用是行业普遍收费的方式，我们是想给让他介绍客户，所以呢已经给他很大优惠了。 合着这收纳师还一半路出家是吗？ 我跟你说是这样，一方认为效果差，一方认为付出多， 嗯 啊，这两边都谈不拢。记者也是了解到，目前随着整理收纳师这一新兴职业进入普通市民生活，当然因为双方并无合同，也没协议，没有收纳服务的标准，难以确定工作量和工作的效率，因此呢，收费标准问题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嗯， 所以这个看上去挺美的事儿吧，分情况，你要是赶上去了，特别好，特别靠谱，可能看上去挺美；如果赶上那不太靠谱的，那就是糟心。 所以找一个好的收纳师看来还得凭运气是吧？ 这个 说到底还是一人工的这个人工活、 啊、 算是一手艺活。 对，这个应该更多的算是个良心活、 嗯、哎呀也是哈， 哎呀、嗯、所以不知道大家怎么您请过没请过收纳师、 哎、 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 是，当然要说请收纳师的朋友还有很多哈，您看最近家住朝阳区的王女士，也就她请收纳师上门收纳产生的问题，向12345市民热线投诉了，要求她的两名收纳师退费。记者了解了一下，前不久王女士花了4000块钱，比刚才那李女士花的更多，一倍是吧？通过某商城订购了一份日式收纳服务，这两名收纳师上门收拾房子，第一次只收拾了一半。这王女士说啊，当时就有一个收纳师说，过几天我再带一名实习生来。这王女士问，实习生这靠不靠谱啊？ 哎， 这收纳师回答，实习生也是经过了收纳课程的培训，放心啊，靠谱。几天之后，这收纳师啊就带着仨实习生还有一收纳助理上门。你看他们这个等级多森严、 嗯、还有助理呢， 有收纳师、 嗯、 有实习生、 嗯、 还有助理。哎呀真是啊，他们呢把家里该扔的不该扔的好多东西都给扔了，还一再告诉我别心疼，咱们这叫断舍离。哎，王女士说呢，中午吃饭的时候她就觉得家里有点不对劲儿。 怎么了？ 一幅画找不着了。 哎呦呵！ 其中一名收纳师说，他收拾房子的时候啊，看见那幅画了，但是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由于上门服务的时间比较长，王女士啊，只好让收纳师们先离开。 嗯， 随后呢，王女士就向订购的这个某平台、某商城反映这件事儿。这某平台呢，先是让王女士赶紧报一警，后来又说，当时啊，已经让收纳师回家了，超过24个小时再投诉没有异议，就证明王女士不打算追究责任。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您要是有意见哈， 不满意，赶紧说， 你就24小时之内给我们打电话。 哦、 你是超过24小时之后再投诉，那就说明您也没那么在乎，也不打算追究责任。 谁定的时间？这是 你看看， 对吧？ 这王女士不干呀，说我向这个平台要求他们出示收纳师的资格证，他们拖了整整一个月。才发了我一张培训10天的证书。 嗯， 你要说这行业的入行门槛有点低，培训个10天啊、 哎、 就能当收纳师，就能上岗了。王女士说啊，那以后她又陆续发现有的东西啊被收纳之后找不到存放的位置了，问这收纳师，收纳师说 好意思啊，我也不知道。 可 这怎么收纳呢？你想想， 兴许是他没经您同意就断舍离了。 哎，也有可能是断舍离了， 给您扔了， 反正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嗯， 记者也了解到呢，在现在12345市民热线派单当中，王女士已经把这条投诉升级了。 嗯， 记者采访了解到啊，整理收纳师是一个看上去很火的职业，但事实上却在培训服务等方面存在着很多争议。 嗯， 先来说说培训方面哈，很多公司通过网络发布虚假的宣传信息，以能派发收纳服务订单日进数千乃至数万元为主，诱惑学员缴纳高昂的费用。也就是说啊，您先给我们交点学费， 哎， 但是你交学费不亏啊，你学个十天， 嗯， 你这没准一个月就回本了， 嗯， 是不是？但实际上呢，这类培训是没法取得相关的资质证书的，甚至啊，最终都拿不到由培训单位出具的一纸培训证明。在服务方面呢，也是很有问题。这整理收纳的上门服务缺乏有效的合同或者是协议制约，由此导致的收纳师上门后，收纳效率低呀，收纳效果不佳呀，等等这种考核的因素都很难评估。 嗯， 这也就是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全是一个良性活是吧？ 哎， 雇主满意，那可能这还不错。 是， 雇主要是不满意，你说是连维权都找不着门路。 对，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曾经跟大家说过，收纳师的服务到底有多好，有些人真有这样的需求，尤其像美哲这样的小年轻，对吧？衣服又多啊，然后又开始乱放。 什么叫乱放？我现在开始自己断舍离 啊，自己断舍离了。 自从我们家装修啊，我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断舍离。 啊， 我发现有些东西确实是当时买的时候挺喜欢，但后来好几年不上身，是吧？也用不着。 嗯， 该舍就舍。 嗯， 有舍才有得。 哎，这倒也是。四月初夏说，我从来没有请过收纳师，一来是没钱，二来自己家自己收拾不是很应该吗？不太喜欢陌生人碰我的个人物品。 哎，这确实有些朋友出于这个考虑哈。 啊，甭说您这一家子里边那个个人物品，还不希望别人比就是 别人乱动， 别人乱动呢， 嗯， 对吧？我们家孩子经常那个摆那些小玩意儿，我刚给人发，你别动， 要保护自己的东西哈。 哎，拿着花开说，我对收纳师其实有点抗拒啊。我觉得收纳自己的衣服是一种乐趣， 嗯， 一边收拾一边试穿，乐在其中。 哎， 而且衣服这么私人的物品，为什么要让别人来收拾呢？ 哎，包括请教我兔子也说，我从来没想过啊，自己勤快的整理内务，居然能省这么多钱 啊！ 你看，大家转变一下思路，咱没请那收纳师，不就相当于把这钱省下来了吗？ 哎，是是是， 啊，咱不能赚还不能省吗？ 哎，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是是是，来，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有哪些年票，您去过几次故宫等等哈。我自己说，年票我是从来不会买的。买年票我个人觉得，一个是不方便，二是如果去不了几次的话，那不是钱就浪费了吗？ 哎，浪费钱。 哎呀，我这人就是想去哪儿就在哪儿，网上买票啊，直接去。 嗯，当然我们说浪费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浪费了公共资源。 哎， 你比如说就拿这故宫年票举例吧。 嗯， 一共就50000张。 嗯， 您要不去这名额也给不了别的朋友。 是是， 是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能常去，你比如说我好这口，我经常在故宫里边， 嗯， 比如拍个照片， 有这需求， 哎，这年票还是相当便宜的， 相当值， 对吧？ 啊， 一共5次您就回本了。有些人一年可能去20-30次故宫的。 嗯， 对吧？ 特别喜欢去游览一下。 哎，紫气东来说，说个题外话哈，前天在北京电视台上看见美哲了，代表 BRTV 主持人领唱《一起向未来》，站 C 位是吧？ 哎，谢谢朋友们 啊，就是 V 字中间那个点儿。 这个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是算是吧？ 哎，你看这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有人喜欢美哲，有人也不太喜欢我。你看人家拉刺眉坨坨，别老自动弹出李凯的照片了。几位轮流坐庄吧。 哦，说的是咱微信公众号。 哎， 是吧？ 是。 您要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嗯， 10个字的微信号。 哎， 您输入我们节目组所有主持人的名字， 嗯， 比如李凯呀、美哲呀、于飞呀、季彤啊、贺林呐，啊， 嗯， 就会弹出相应的主持人的照片。好久没更新了。 是是，好久没更新，而且呢，很多人对我们主持人的这个为什么我老上班哈，也提出了一些异议。我也不想老上班。这个 李凯老师也无奈啊。 我也很无奈，就没办法， 不想上班哈，一贯都不想上班，啊， 我也不想天天来。明年争取有一些新变化吧，因为人员的安排呢可能是台里边统筹的啊。 嗯， 这我制作人是特别希望他们几个人都能天天来，而且跟大家一块来聊天，变着花样来才好呢，因为每个人各具特色。 嗯， 我也得空歇会儿。 不过现在这好事先别想了。 哎， 踏踏实实上班吧。 没戏。这可以向我们领导的领导反映，是吧？ 爱的旋律说，虽然我没有去过故宫，但是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看看，看看拍摄《还珠格格》呀、《延禧攻略》等的取景地。这《延禧攻略》，我怎么觉得应该是在横店那种地方？ 他们那儿盖了一个跟故宫一模一样的那个， 是吧？ 对啊，这个咱故宫说白了，说是这个博物馆哈、博物院，那是文物，那现在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么大的一个恢宏的建筑群，拍戏这事儿现如今早就不行了， 应该都在横店那块，包括《还珠格格》可能很早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也取过景， 是吧？现在能取景估计都不行、 哎、 啊。总之这个东西都是应该好好保护的， 没错， 是吧？然后水木十一画，是十一画吗？ 水木一， 你别数了，说自己收拾也是一种乐趣嘛。你看看， 自己收纳哈、 哎， 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主要 是 收完了之后，咱知道能放哪儿。木子女子说，从小生长在北京城，记忆当中啊，70年代的时候，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每次啊都是假期，愿意去故宫玩玩，照照相。那时候幼年，总觉得去故宫好大呀，房子太多了，参观的游客也多。后来上学之后，小学就去过一次，中学暑假坐五路公交车去故宫的时候，我那月票让人偷。 哎呦， 气得我也没玩好。工作之后，也就是干旅游这几年，带着学生团队去参观，还去和国旗班搞活动，去过故宫。 哎， 但人家从事的旅游行业哈、 是 特别好。 当然了，说实话，说一个这个故宫哈，据说啊，早年间2年前，我一同学考了一导游证，特别高兴，跟我显摆，告诉你这导游证，我跟你说，去好多地方那个带团出去都不花钱。就不用买门票嘛、啊，导游这儿。后来说，我说真的，那咱去故宫，故宫不行， 故宫是特例之外。 对，后来我不知道现在是如何。那2年前我一同学说的，也不见得是真的啊。但是确实哈，故宫是一个其实挺好的。 哎，其实说到故宫，多说两句啊。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故宫当中到底有多少间房？我看到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留言，比如代号3090这位朋友，他就说了啊，这个故宫一共有9371间房， 9000多间呢。 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比较靠谱的数字，是之前的单霁翔啊，前院长和同事们一起勘察出来的， 不是999间半， 不是9371间。 哦呦呵， 行 吧，那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数据哈、啊？ 哎， 我们也可以来不停的看大家的这个了解的数据多少。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咱稍后见。 偶尔我在生活还是会感到脆弱，但这个地方让我彻底远离失落。当我太多失措难过，脆弱大不再哭过，他教会我对错，可以忍起现实，更要将现实冲破。他的名字叫北京，在中国闪烁，在这新时代，我们运筹为我进化磊落。我爱这北京，我爱中国，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新时代新北京，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新时代新北京，这城市为幸运的降临，时代的声音，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自己。这几千年的沉淀，巨龙一鳌又再添，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目标走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耶耶，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词藻概括对你的诉说，可我不能把所有都表达出衷。这土地孕育灿烂文化，还有你和我，我爱中国新时代生活。因为有你的世界才叫世界的完全，因为有你的生活才会有不同的体验。 新时代新北京， 它能让你能够仔细听清。 新时代新北京， 这正是为幸运的降临。 新时代的声音， 中国精神永远引领自己，引领自己。这几千年的沉淀，巨龙一傲又再天，辉煌历史在浮现，中华的努力成就今天。新时代的改变，我们不表走向前，新北京的改建，我们始终保持全新概念。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新时代新北京，又有新的改变。哦嘿耶耶，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精神永远引领至今，引领至今。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去过几回故宫？另外呢，您手里边有没有那年票？就是一年之内无数次可以，当然那个故宫年票只能去十回， 十次，哎， 就是这种年票您有没有？ 嗯 啊，不光是公园的，然后包括一些景区的、博物馆的，包括一些像游乐场的， 哎，确实有些游乐园人家也出什么冬春套票、年票， 对啊对啊，挺方便是吧？ 哎，大家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或者找到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说到在故宫取景啊、拍电影拍电视剧，全年都是早点说，只有末代皇帝那一部电影，它是唯一在故宫真的实景取这个实地取景拍摄的。 尊龙是吧？ 哎，尊龙演的那一部，哎， 然后 他的配乐也特经典嘛、 那是得了奥斯卡了一堆奖， 是的， 是吧 ？FM 美美说，我今年就去了一回故宫，早上起9点钟去的，下午4点半才出来，太大了，参观不过来。专家说，要是想细看啊，需要7个整天。去故宫啊，必须得有人讲解，否则没意思。说我去过，就请了故宫的朋友给讲解。故宫年票倒是没抢着，遗憾。但是我跟您说啊，这个讲解啊，一定得找这个专业人士。 那是 说的这不见得有多花哨，但是一定得靠谱。 我看现在有些自媒体博主也在做故宫的讲解啊，做成小视频。 是， 就比如您那个走到哪一间建筑前面，您点一下那小视频，然后他给你讲解一段，然后再走到下一个建筑，再点那小视频，他给您讲解一段。 当然话说回来了，因为北京的历史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有很多的事情呢，有的是本来面目，有的那就是道听途说，还有添油加醋的。 那是， 那拍了那么多戏说的戏，是不是？ 哎， 不见得都是真的，所以一定找一靠谱的。 当然呢，现在故宫博物院里面也有那种语音讲解器， 哎、 大家可以租啊、 那个， 租着也是可以听语音讲解的。 是是是，关键的问题就是最好能讲得更有意思一些。 就是第一个是要真实，第二个是有趣儿。 是是是，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跟我们留言这个互动，说自己去没去过故宫哈。 嗯， 比如等你长大就说了，说实在的，我没去过北京，所以肯定也没去过故宫。北京最令我向往的就是古代的那些庞大的建筑物， 嗯， 特别想去看一下故宫哈，参观一下，带着家人去北京旅游，圆自己心中的一个梦想。 哎，还是非常震撼的哈。 嗯， 哈利伯克说去过三回，第一次是小的时候70年代，家长带着去的，那会儿的店哪可以进去。啊，第二次是2019年，为了孩子升学考试看故宫的匾额。 嗯， 啊，第三次呢是为了办个故宫风格的卡去打卡。啊， 也是去过几次故宫的。 那个匾额上面的好多字儿啊， 什么正大光明 啊，这个是唯一能够认全而且明白意思的。 什么太子的那诏书啊，就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那叫传位遗诏， 叫传位遗诏。您没少看清宫戏吗？ 我没看过怎么多，但是我知道，据说是那样。 反正好多清宫剧都那么演。 剩下的匾额，有些字呢认识，有些字呢不认识，认识的字凑一块也不见得理解什么意思。 嗯，包括还有很多的那个建筑物的匾额，不是什么多一画啊、少一画的，那个什么避暑山庄，不就是这样吗？ 那不是在故宫里边， 那是在避暑山庄那儿吗？ 那承德，你老家那边。就是河北 那，河北省 啊，行、然后呢，还有1080说，故宫要是去一次啊，转的都得累坏了。确实，现在开放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是吧？ 越来越大了 啊， 能看的有很多。 对，3279也说，我去故宫的时候还上个世纪70年代呢，小学生去那儿参观，从东华门进去的，门票才5分钱。那会儿啊，故宫正在修缮，开放了一小部分，转眼间几十年都过去了。啊，以后呢有时间再去看看。 嗯， 其实离得并不远，就在米市大街住。 哎，人家说当时故宫的票价是多少？ 5分。 5分钱是吧？ 嗯， 时光雕刻也说了，小时候和前几年都去过故宫，去过十几次呢。我记得小时候去故宫，那票价特别便宜，人又少。 啊， 当然，其实放在现在的物价水平来说，目前故宫的定价不能说贵。 哎，对对对，反正我个人认为，因为可能是北京人，咱向着北京，但是你要是去了外地。你动不动那个100块钱、200块钱，一看的是，好家伙，还没有那什么的院大呢。 嗯嗯， 啊，也收那么多钱。 哎，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 嗯， 这个咱都知道，现在到哪儿呢都得看那个健康宝的健康码，对吧？有的时候呢出现一些问题啊，首先得先别着急。 哦， 有一个男的呀，在北京站进站乘车的时候，因为行程码显示异常，被人家车站工作人员啊拦那儿了。 那没问题啊， 哎，对吧？ 异常了，这为什么不拦您呢？ 当然这男的火气。忘啊！ 哦 啊！为了发泄不满情绪，谎称这儿着火了，北京站发生火灾，消防队员和人家执勤民警火速赶来现场处置，发现没有火情啊。目前这位男子已经被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我觉得这男子说的火情啊，可能是他的心火， 哎， 心火难消， 是吧？11月28号中午11点多，男子罗某呢来到北京站准备乘车进站，在进行健康码查验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他的手机健康宝显示异常，于是呢就拒绝他进站。这罗某啊因此心生不满，把这个检验处的隔离护栏都给推倒了，并且还拨打了110电话报警。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处置过程中，民警还发现有消防人员陆续赶到。这一问才知道，这罗某还拨打了119的火警电话报警，谎称有火情。 你瞧瞧， 民警询问了车站，并没有这个，并实地检查，确认罗某声称起火的位置啊，并没有火情发生。于是呢，把罗某带回派出所进一步询问。民警同时呢，把没有发现火情的情况也通报了消防员，并且带着消防员找到了罗某。面对民警和消防员的询问，罗某承认谎报火情，称自己心里边有火。 哎，他还真是， 你看美哲 心火嘛， 美哲这个心思多么细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 不，我一般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我就想退一步，海阔天空，干嘛为难自己，为难别人呢？是不是？ 你平时那么爱发脾气呢？ 不是， 就是那么爱容易着急生气。 我那叫自我麻醉，不是，也不叫自我，我那叫平和。 哦， 内心平和，心如止水，波澜不惊。 这不是形容老太太，不是那个形容。 谁说的？ 就是你不像这个性格的。 行，我没说一滩死水就不错了。 哎呀，这个据了解啊，因为罗某谎报火情啊，消防部门前后出动了6部车、35名消防员。这确实因为在火车站嘛，这确实非常的紧张，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目前罗某已经被北京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铁路民警也提醒大家，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请旅客自觉遵守各项防疫规定和指令，服从医护防疫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的安排，积极配合。那么对于恶意拨打像110啊119电话谎报警情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照相关法律依法依规查处。不知道他这个刑事拘留在里边能不能够像美哲说的这个心火呀，能够凉一点。 赶紧就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啊。这词儿你也会啊。 就是冬天嘛， 啊， 空气干燥， 嗯， 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上火着急， 嗯， 但是遇到情况咱先看看怎么解决， 哎， 不能一时冲动犯了大错。 是， 当然他也是为自己这些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哎，在里边好好反思一下吧。 嗯，节奏太快说， 嗯， 美哲，你老家不是在国际庄吗？ 嗯， 承德在东边啊，你这南辕北辙了吧， 啊， 李凯老师说的我的老家可能说的是比较泛指的河北省， 哎，对对对对， 都是我老家是吧，但要具体的来说就是石家庄嘛。 啊，对，你是在南边是吧， 嗯，对，我们石家庄是在河北省的西南边， 嗯， 哎，说远了， 嗯， 来再跟大家说说说一件事儿 啊。您说， 根据最近网传的一张截图显示，有网友说自己在2021年12月1号， 昨天嘛， 昨天的时候，嗯，在云顶滑雪场曼陀罗雪道滑雪，不慎呢丢了一块表。 什么表？ 这表可贵了， 嗯， 百达翡丽。 百达翡丽， 嗯， 听说过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啊？ 你可以上网搜一搜，实物估计 真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实物，说实在的啊，这个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这个收入水平嘛。但是啊，人着急啊，丢了名表，就希望如果有人捡到，赶紧还一还。当然这位朋友也是愿意以30万块钱作为报酬， 哦， 而且附上了自己丢失手表的照片。有网友搜索发现，这个表呢是百达翡丽品牌5073P 型号的一款铂金腕表， 嗯， 在二手平台上的售价高达，哎呦呵，2000万元 一块表啊， 2000万。 哎呀 呀，有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别拉着我，我要去云顶滑雪场了。 干嘛去？ 找表去啊。很多朋友， 30万块钱是吧，这奖金是吧， 啊，30万奖金，2000万的表。哎，大家都是纷纷去滑雪场捡表去了。这12月2号，也就是今天早上9点半，云顶滑雪场的工作人员就跟记者说呀，昨天中午的时候有一名游客的确说自己丢了一块百达翡丽，而且在前台做了失物登记， 嗯， 哎，你说这么滑雪带那么贵的表，你这， 你管人家呢， 哎， 这你又不是，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是，你这从事这么那个速度快的运动， 哎， 怎么能，哎呀，行，不说他了啊。 你着什么急？跟你真没关系啊。 我这也属于心火，有点旺。反正人家就悬赏30万吧，就希望能找着自己这块名表。工作人员说呢，雪场也出动了巡逻队进行寻找，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进展，也没有接到相关的线索。记者呀，跟咱一样，对百达翡丽不太了解，就说我去他那官网查查， 嗯， 但是并没有发现这个游客悬赏的这款表。有一位资深的名表玩家告诉新闻记者，这款表啊，产量有限，表盘镶钻，具备三问报时和万年历的功能，属于高级定制款的手表，目前市场流通价值在几百万到1000万块钱不等。另外呢，这个玩表的人还说啊，他们那个每一只高端的表都有一个独特的编号， 嗯， 如果有人捡到之后，可以通过编号对失主的身份进行鉴别。 这晚上网上传的这事儿吧，就是真假难辨，咱就听听就得了， 嗯 啊，这都是跟咱没多大关系， 是是是， 啊， 大家也别冲动去 买。对，你别着急，别老说人家了，啊。 我明天下午能请个假吗？ 你干嘛去？ 去滑雪去。 这就当个玩笑一听， 哎， 是吧？当然了，这身边的一些财物您真得留神。 嗯， 我们大城小事没抱过这么贵的东西，但是身边什么丢个台式就是笔记本电脑的 还是有的， 啊，还是有的， 嗯 啊，丢个几万块钱现金的还是有的哈。 所以大家出门啊，自己这贵重的财物您一定要看管好，是吧？ 哎， 哎呀，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就是您去过几回故宫啊， 嗯， 然后呢您有没有那种年卡，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像刚才二月春风说， 我最近一次去故宫啊，是2019年10月23号，这日子记得真清楚。 嗯， 说那时候不是还没疫情呢吗？也不限流，好家伙，人乌泱乌泱的， 哎，人比较多。 哎，珍宝馆、钟表馆都推着人走，不能仔细看展品。 嗯， 现在有时候限流也挺好的哈，能提升观展的舒适度和体验度。 嗯， 参观完从神武门出来，还可以坐在角落咖啡馆坐坐，喝杯咖啡。 哎，人家有咖啡馆，当然之前不是还有故宫的那个什么火锅，但现在应该都没有 了 哈。了 啊， 子飞鱼说，我也有年票，有的是什么呢？2021锦绣华北旅游年票。这个年票啊，包括北京、河北和天津的80多家景点。 嗯， 我还有北京市公园旅游年票，包括16家公园。这快年底了，又该买明年的年票了。 哎， 安排上哈。 嗯，266呢，还真是给美哲那什么。说我是一个90后啊，总共去了10几回了。说那个美哲，你说那个樱花味儿的香水啊，人一多就带跑了，留不住啊。 因为它可能属于清香型。我想象当中的是哈，我之前你知道过生日，我还真有一朋友送了我一瓶樱花的香水，是某一个牌子，据说是2015年的限量的樱花香水，我到现在都没舍得打开。 哎呦呵， 那香水已经从白色哈微微发黄了。 那是，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喷。 你看那个白酒，它微微发黄了，那就是拉 黏 了。 我那香水应该也还好吧？ 也能拉黏吧？ 我都没拆封嘛，不是说， 哦， 就太珍惜了，你知道吗？ 这 就是属于…… 哎，考你，就是说问您咨询那个问题啊，这个 把实话说出来了。 白酒这香水有保质期吗？ 香水可能会有最佳使用日期， 哦， 就跟咱吃 过期了之后拉黏儿之后它还能喷吗？ 我没有拉过黏儿，我的香水。 哦， 您要问什么呀？ 不是，我就真不懂。 白酒我也不喝， 白酒 断了您的路啊。 白酒这个其实也有，也其实没什么保质期。 嗯， 您只要不漏，就是不挥发， 哦， 对吧？就什么时候喝，越沉的还香呢。 哎，不是人家那个某毛那个牌子 啊， 某某那个牌子，就是有什么几几年的几几年的， 啊，所以我就说这香水是不是年头越长越值钱？ 不知道， 你留着， 留着 再留个，哎，当留个60-70年， 估计早就挥发光了吧？ 哎呀。 孟希说，2017年的暑假，第一次游故宫，当时也是游客特别多。随着参观的人流，我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前，一边观赏着金碧辉煌的高大殿宇，一边寻找着《甄嬛传》当中的宫名在哪儿。 哦， 我就记着甄嬛最早住在碎玉轩。 嚯， 不知道有这么一建筑吗？就是实际当中， 啊，不知道。 嗯，反正我知道《还珠格格》里书房斋是有的， 有、啊，然后那边什么选秀的房子 啊 也都有， 什么《延禧攻略》里延禧宫肯定都是有的。 行，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去过几次故宫？您手里边有什么的年票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啊，上庄地区连续发生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的被盗案。嫌疑男子啊，据说反侦查能力非常强，然后呢频繁换车牌，然后但是也被民警拦着了。海淀公安分局上庄派出所10月初陆陆续续接到多位辖区内居民报警，说这些居民啊，在前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自家门口，但是当天早上起来准备骑车上班的时候才发现电瓶被人偷走了。 有 民警快速出警，前往事发及周边实地摸排走访。办案民警通过与事主的详细了解得知啊，事主大部分都居住在平房区，每一次呢都是为了省事儿便捷，把车呢停在自家门口附近，这个停车地方啊也不经常过人， 比较偏僻。 哎，通过对事发地点及周边进行走访，发现有一个男的经常出现。 嗯，哦，有一个男的经常出现是吧？ 哎， 这举止行为就比较异常。 没错啊， 当然刚才李凯老师也说了，这男的他是反侦查能力也比较强啊。 是，他作案的时候据说要戴一个特别厚实的口罩。啊，特别厚的口罩把脸都挡了。 嗯， 而且在作案的时候频繁更换电动车的车牌运来， 就是隐匿行踪， 嗯， 这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啊。 那么，但是嫌疑人的衣着形态早已经在办案民警的脑海当中记下了， 嗯。 到了11月25号呢，打击办案队的副队长张培带领探组外出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和这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啊十分相近， 嗯。 张培呢立即把这个情况就上报给综合指挥室，通过调派周边救济的巡逻车组进行了一个合围之势。 哦， 一看警察合围了。这狡猾的犯罪嫌疑人立刻开着车前往村中小道，那越偏僻的地方， 嗯， 往哪儿跑啊？就在办案民警眼瞅着抓捕陷入僵局的时候，人家指挥室的民警发现嫌疑人这时候出现在了一个路口，马上呢把情况也报告给了张培探组。于是呢，人家经过开着车去了下一个路口， 哦， 进行了一下截堵。 嗯， 最终这犯罪嫌疑人骑车经过的时候，被办案民警齐力抓获了。警察啊，这个人就是来北京作案多起的犯罪嫌疑人。据他交代，他姓梁啊。据这个梁某交代，他在上庄地区连续作案十多起，目前呢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时贪念就想把盗窃电瓶啊换钱。因为涉嫌盗窃罪，梁某已经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哎， 这事儿呢，警方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提高防盗意识，不要把不使用或者长期停放的电动车最好停进小房啊、车棚啊，或者有人看管的地方停放。 嗯， 停放的时候尽可能的能锁的部位全都给锁上。 哎， 就是电池也是不是能锁。 一方面是人防是吧， 嗯， 有人看着，一方面是技防。 哎，另外停好之后也别特别马大哈，别把那钥匙啊落在车上，以免给人家可乘之机。 哎， 啊， 嗯， 另外一旦失窃的时候，及时打电话报警。 嗯，还不错啊，咱民警同志还是非常机智机敏的抓住了这贼。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贼也是看哪个好下手， 嗯， 对吧？就是比如说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不是你这个话不能用在这儿，不能用在这儿。 我是说咱把那个车呀， 啊， 它别放在那种容易遭惦记的地 方，嗯，容易招贼的地方， 哎， 对吧， 对对对。 另外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说同样前边一排三辆车，那肯定找那个最好偷的啊，又找不着他的地方， 嗯， 啊，那个车下手。 说的对啊，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嗯，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想问问大家，去过几次故宫啊，包括您办过什么样的年票，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嗯，哎， 小芳在家说，我每年都会买京津冀的那个旅游年票， 嗯， 也就是带孩子去青山园3次，其他的没去过，所以今年决定不买了 啊。 哎， 他还说曾经在2013年夏天啊去过故宫，带着外甥啊，和外甥的新媳妇儿从兰州来北京旅游的时候，找了个导游，挺好的。外甥和媳妇儿不是人家的媳妇儿，特别的满意啊。 这是属于找了一专业导游，可能游览体验就会比较好哈。 哎，另外，我觉得就是原来比如说就是外地的亲戚， 嗯， 来北京要说旅游，想去哪儿旅游啊？故宫可能是备选当中最频次最高的。 哎， 对吧？ 故宫啊，长城啊，这是我小学的时候来北京， 啊， 就这几个景点一定要去。 哎，当然 不去我就闹。最后也没闹，但我也去了。 怪不得现在一定要提醒自己要心如止水呢，打小就是一个闹腾孩子。 现在就是小朋友对首都北京那特别的向往。 那看完了之后有记住了吗？ 嗯，记住了。我还画了画， 回家写，你知道吗？回家写日记了吗？ 写啊，我们那时候要求暑假每周要写周记， 嗯， 我当时带着我周记小本子，你知道， 嗯， 就站在天安门广场前， 哦呦， 画了一幅天安门广场的画。 嗯， 哎，反正画的不怎么样，但是我一片心还是热诚的。 哎，但是我觉得挺好啊，就是来北京旅游这些地方呢，其实真的可以去看看。 嗯， 而且这些地方说实话哈，就是你要是旅游打卡看过了，但是你每次去，反正对于我来说，都是每次去都有新发现， 都有新感觉哈。 哎， 快乐大哥说，我来过一次北京，当时是跟团旅游去过故宫， 嗯， 2个小时就逛完了，走马观花，从中间走一趟，应该是沿着那个中轴线， 嗯， 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哎、 乾清宫，哎，那一圈走了。 挺好。 嗯， 然后3090还跟小美说呢， 嗯， 小美，香水拉黏了，咱不怕，咱不喷不就完了，往身上抹呀。 哎，您知道现在还真有一种香水是固体香水，做成香膏的样子。 香膏是什么？ 就膏啊，膏，膏体，膏状的。 牙膏的膏。 哎，牙膏的膏。 啊， 您可以在耳朵后面抹一点，手腕处抹一点， 嗯， 它的扩香效果也还不错。 哦， 嗯，高级是不是？ 反正这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哎， 嗯， 有香水，有香膏。 哎，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花山鲤鱼说，去故宫啊，我还没上小学呢，那时候故宫啊，然后8月份去的，小虫子特别多。 嗯， 哎呀，现在呢，这个收门票 哦，后来就没怎么去过。 哎，当然大家夏天游览故宫的话，还是做好防蚊措施，是不是？ 哎， 夏天蚊子多。 嗯， 娟说从小我都住在故宫附近，所以打小就经常去。 胆到底是打小还是胆小？ 打小 啊就经常去故宫玩。 嗯， 那会儿的门票才一毛钱。 哦，那是五分钱涨到一毛 了、哎， 啊，这昵称没法挤了。说主要是下雪和有好景色的时候，想去故宫啊，就不用单独预约了。 嗯， 有了年票， 哎， 临时决定想去，哎呀，真不见得能约得上。 这就是年票的好处嘛。 嗯， 刚才我已经找不着哪位朋友也是抢到了故宫的年票啊。 嗯， 也是挺幸运的一位朋友，手速快呀。 哎，当然我觉得这是抢着了之后啊，您记得一定得去。 嗯， 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一旦得到吧，就不太容易能够。 一旦得到就不太容易珍惜，是吧？ 比如说你这个办个健身卡， 哦， 啊，然后没办卡之前不行，我要打这个打了鸡血的时候一定要健身。 嗯， 一周好像给自己排了个班啊，一周三练，等真办了那个卡，一个月能一练就不错。 哎，所以也就是不能短期热情 啊。有些人在 APP 上花了钱弄了要学个钢琴，等花了钱一次也没弹过。 您说的是您的亲身经历吧？ 哇，好像也是吧。 现在拿手的代表曲目应该还只有一首吧。 啊，差不太多吧。 回头啊有机会给大家展示展示好不好？ 你不是也没使吗？ 我现在不弹钢琴了， 改尤克里里了。 改尤克里里了， 不是弹那首 根弦啊。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嗯， 3594说去过一次故宫，是81年6月份带母亲去的。 嗯，哎， 当时啊游客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就是基本上全逛了一个遍。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回复主持人的名字啊。当然我们这个公众号也仅限于我们大城小事的主持人的名字。 哎，我看到有朋友发李瑞啊。 对，好多人想看李瑞的照片。但是他不在我们节目组里边。 嗯， 啊哈，所以呢非常抱歉 您看不到李瑞，但能看到李凯呀。 人家就想看李瑞嘛。 您怎么知道呢？ 那么执着，发了好几遍了。 可以在网上搜搜，应该也能找着。 啊， 是吧， 变了好几个瑞字都不知道哪个对。 因为压根儿就没有。1246说梦里我和小燕子一块儿去过好多次故宫。 妥，您是紫薇是吧？ 那也有可能是五阿哥。 哦， 是吧？ 哦， 也有可能是皇阿玛。 行，不管是谁吧，反正故宫真的挺好，个人非常推荐。 嗯， 如果没抢上年票呢，也是希望大家每年都去感受一下哈。 嗯， 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应该有视频直播。 哎，明天是周五， 哎， 我们会 准时锁定收听。 收看 我们的节目。 嗯， 明天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